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，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，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，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，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，急救电话0316-3306-120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街上的绿灯经历你我。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上午11点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，要继续在节目当中跟你来分享能量好音乐。潘玮柏呢，最近在我们相爱吧节目当中呢红得不得了，因为他跟五星在节目当中的合作感觉是一真一假，所以有点难以判定。那不管怎么样，祝福他吧。我们送上这首歌曲，来自他自己的演唱，叫做爱上未来的你，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找到真正属于他的那个人。 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，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，天生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，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，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，成决心。爱上未来的你，为了一颗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。消失的爱上未来的你，我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在这爱情的迷雾里， 随着消失的爱情。 友博的作品《爱上未来的你》。接下来雷克斯继续跟你在节目当中来听这一位，他的名字叫做林凡。林凡其实在很早之前呢就出现在歌坛当中，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唱他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一个人生活》。而在那首歌曲之后呢，他沉寂了很多年，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换了一家唱片公司，而现在呢他也算是经常活跃于歌坛的一位老歌手了。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，名字叫做《突然很幸福》，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那张《爱情很突然》专辑当中。这首歌唱出了大城市当中普遍的爱情态度，而且也说中了女性心里的那根海底针。 眼睛看不到谁能比较天长，耳朵看不到谁在胡思乱想，等字幕都走完，当音乐又响起，结果还原真相。不一样灵魂才会飞进天堂，有信仰又何必走那些过场。幸福总是突然，先给你一巴掌，再给你一块糖。别说是爱，在这里就是爱，谁敢说和谁怎么样？别说是爱，在这里就是爱。你有你的立场，不代表我也这么想。 现在是11:14。

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你既然不是仙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多少男子汉少同林鸟，已成了纷飞燕。人生何其短，何必苦苦恋？爱人不成了，向谁去喊冤？问你何时曾看见，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？算是拥有春天， 李宗盛《凡人歌》。雷克斯告诉大家，境外旅游的需求呢，其实很健康，但是增长呢，不会再是爆发性的，而这也就意味着航空公司不会再像他们以前那样来大举扩张了，因为有多种原因都在制约着国际航线的增长。中国的航空管制和航空排期拥堵呢，是主要的原因之一。像目前北京和上海的国际直飞航线有多重的限制，许多国内外的航空公司想进入，但是没有办法排期。像维珍澳大利亚呢，就在等待进入中国开发直飞航线，但是一直由于排期的问题而延迟。所以呢，现在国际航线正在逐步的缩减当中。 雨后将蓝天破晓，老舟心可知多少？远山现竹林芳草，春风拂绿了芭蕉。 寒梅落尽把冬了，衔春的燕想归巢。沿途的景，牵挂的人，两情迢迢。 忧郁江前桃花浪，停舟离合眺远方。 饮一盏岁月留香，唱一曲往事飞扬。 像水晶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。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。流水边静沐暖阳，映着你久违的故乡。别来无恙，你在心上。离合眺远方， 饮一盏岁月留香，唱一曲往事飞扬。 像水晶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。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。流水边静沐暖阳，映着你秋回的故乡。别来无恙，你在心上。儿时的窗，苍老的墙，是否同换了方向？曾经的你和我，相逢时会去吗？还是会诉尽衷肠？ 山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。 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。流水边静沐暖阳，映着你久违的故乡。别来无恙，你在心上。别来无恙，你在

最美的声音。 带着过去来了现在，眼中只有阴霾。过去的烦恼不请自来，未来就越想越坏。未知的痛快一直都在，值得你的眼睛张开。人人都可爱，只要你懂得爱，这情缘感情无所不在。就怕躲不开惊喜的意外，别再置身事外，到处都是爱，缘分有天安排，算什么机会有你主宰。见过人不少，有时人更多，只要你有勇气得到，到处都是爱。别看着自己错过别人，让世界白白精彩。人人是孤岛，人山人海，是不是在互相等待？人人都可爱，只要你懂得爱，有情人感情无所不在。就怕躲不开惊喜的意外，别再置身事外，到处都是爱，缘分有天安排，算什么机会有你主宰。寂寞人不少，有心人更多，只要你有勇气得到，到处都是寂寞人不少，有心人更多，只要你有勇气得到，到处都是。 萧敬腾的歌《到处都是爱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萧敬腾突然间冠上了雨神的名字，感觉只要他出现，这个地方必定会下雨。像雷克斯之前有几次去外地旅游，原本天气晴朗，但是突然之间下雨，然后发现只有萧敬腾在当地演出，于是这个雨神的名字呢，真觉得挺符合他的。不知道缺水的地方是不是特别希望萧敬腾能够多演出呢？或者说萧敬腾能否为那些地方来义演一下呢？说完了他之后，我们来听听，这是来自阿令的作品《天若有情》。 风扬起时繁花落尽，谁知彼为你会担心，月下独饮泪湿青衣，流水不负一世深情，只剩回望太匆匆，此生多少情与仇，只愿与你长相守。无边丝雨细无愁，朝来看雨几回眸，你在哪一方停留？ 受多少情与衷，只愿与你长相守。不变思与心如愁，朝来难与几回眸，你在哪一方停留？天若有情亦无情，爱到最后要分离。落在我眉宇，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。天若有情亦无情，万种梦中我等你，有你的牵挂燃尽我斑斓，咫尺天涯你终未远离。最后要分离，你轮回的印记落在我眉宇，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。天若有情亦无情，万种梦中我等你，有你的牵挂尽我斑斓，咫尺天涯你终未远离。 笑容越温柔，我心事越重。雪花片片落下，在北京的边缘，你失眠。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己，心只因在那里

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。可能我想要的、不喜欢的、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等你驶着天空来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感觉。晚上你的脸就只能看见一片树，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先看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明月四季的变化，你是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越路浩瀚的抒怀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，继续要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频率来锁定收听我们节目。在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呢，我都会在这个频率里面一直来陪伴你。我们要来听到这一位，他是庄心妍， 庄心妍什么时候红的我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在这么多年来，只要打电话，十有八九的彩铃都是一万个舍不得。后来就在想，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？原来他的名字叫做庄心妍，而他呢，也靠着这首一万个舍不得，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各种各样的演出，所以呢，现在身家也是非常高的。而我们接下来呢，要来听到庄心妍的翻唱作品《走着走着就散了》。 找你的影子，回想那些幸福的日子，但其实我明白，我和从前的我已经分开很远很远。寂寞世界中的两颗心，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，我们相遇相拥，相互猜测怀疑，一边微笑一边落泪。那些激情后的陌生，被利用的信任，你却不爱的心，任性错过的人，伤痕累累才懂，人间我成熟了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，有多少无人能懂的不快乐，只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。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，有些梦做着做着就醒了，才发现从前是我太天真，现实又那么残忍。

肩头，我只想马上拔腿就走。你的背后真的有尘垢，而且看来饿了很久。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你是我骨头，轻轻把你含在口中，到天长地久。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你是我骨头，就算掉进走水沟，我也早会咬着走。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，快快抬起你的头，还要懂得放开手。我现在不想做英雄，我只想做狗熊，劝你千万别回头，把你妈妈我先走，把你妈妈我先走，把你买卖我先走。 阿牛的歌，我是你的小小狗。雷克斯不太爱喝咖啡，但是身边有太多人喜欢他了。北美呢是星巴克最大的市场，全美20000多家门店呢，意味着消费者非常容易就能在城市的街角找到任何一家星巴克店。所以呢，星巴克选择在这个时候关闭电商网站，也是为了更好的将精力专注在移动数字端。比如说在订单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就发送手机来通知雷克斯先生，您的新冰乐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到三号服务台来领取它。这样的服务其实也挺贴心的。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小辣的下头，我的心我的呼吸和你的碰碰头， 你才是握着我的双手，天蝎合作的我觉得风好一万平庸， 这星球今天又不是一人在做工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正中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喜欢你有什么不同，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去把这我们四个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高山，让无忧的真空，把月色纯净的感动。 会更伤，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，反正结局是这样，少的细节又怎样，想好聚好散，完美伪装，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，不愿成全，不想原谅，当自尊太好强，最怕旧情人想怜悯的眼光，爱得太真假，我弯过转脸也不祈求，不勉强，不爱我的我不想，讲得洒脱却感伤，总是爱得太逞强，怎么你竟然我不能忘不能放，痛还想绝目光，然后戴上了耳机，紧贴悲伤，到人群里去流浪，也不一个人在家，越苦的情歌越要敢唱，回忆最满的地方坐一晚上，不要埋藏才能释放，虽然痛会很长，爱不会留下，太容易了的伤，爱得太真假，不管多转脸也不计较，不勉强，不爱我的我不想，讲得洒脱却感伤，总是爱得太真假，竟让我不能忘不能放，痛还想，爱得太真假，不管多转脸也不计较，不勉强，不爱我的我不想，讲得洒脱却感伤，总是爱得太真假，怎么你竟让我不能心中的

静的歌《边界1999》。雷克斯虽然知道星巴克的存在，但是我一直都不太认为大家买的星巴克杯子很好看。直到我今天看了这则新闻，点进了星巴克的网店，才发现哦，原来里面的东西这么的漂亮。页面显示的每一个杯子都是那么的精致，以至于我这个不喝咖啡的人呢，都想下单来买它了。可惜的是呢，因为这个网店是在美国，所以呢，邮寄和过海关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，而且千里迢迢寄过来，万一一个玻璃被碎了，你真是会哭瞎双眼的。所以呢，我刚才就做了一件事情，把这些美好的图片都给保存下来，下一次呢，自己把它打印成图片，放在相框当中，挂在自家的厨房里面，当做一个漂亮的装饰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？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？总是不服输，永远要比别人坏。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？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，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。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，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？可是

味一零三三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，要感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了。今天是星期六，要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明天上午十点钟能量音乐时间我们再见吧。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，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，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，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，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，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，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，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，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，在意随便无人而已，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，